是多寒冷的街，害怕告别吻住眼眶的泪，纠结、对的比梦还高的雪，怎么阻挡得了你在心中撒野。就

四川，爸爸四番，奶奶的叮咛在门上，一股理想的酋长也满腔，蓦然回首又要起航，起航，一路跋涉到江南，东平无尽无暇看，峨眉山下好荒凉，不堪回首泪暗叹。四川爸爸示范，故国的叮咛不敢忘，强人无奈笑别的悲怆，信誓旦旦又将起航，起航，穿了行到澎湖湾，过了妈妈来朝江，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，又冲破了许多风浪，朝鲜四川爸爸示范，远远的故乡在早晚，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，卷航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，卷航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，卷航的船儿快来靠港，靠港。 灯光下的你和我什么，我已无法感受，不再真实地拥有彼此的心中最深的角落，深爱你的那个我总是有些寂寞，也许和别人可曾感受，可曾深刻地拥有藏在我心中真正的温柔，看不见的温柔属于我心所有，不愿轻易承诺，只是默默等候，是你看不见的温柔，

走，这考验哪位？ 没有 从前的炽热怀念，何时冷？ 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